还是说做人要 厚道， 不能够脚踩几只船。你说咱们重点要放哪儿啊？ 说完了最后一选项在后边，再多加一个就有点法律常识。 2点钟，娱乐72变，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。 我是李增瑞，三口人一台戏，我们天天唱。 娱乐72变，变出新花样。小院门前往来忙， 你家短来张家长， 街里街坊亲帮衬， 吐槽技术 哪家强。 快乐大街酒吧里，我问你们啊，就是对于一个男人而言，忙往往并不是真正的理由，而是借口，是吗？ 啊， 那不是， 不完全。 那有的人小伙子真忙，您比如说我， 这还真看不见，真忙。 你不说我们真不知道，你快说说， 忙哪儿了？ 忙 上哪儿忙去了？忙什么呢？怎么个忙法啊？ 也没人给你照相，摆那么多造型干嘛呀？ 哎呦，我听这事我特别兴奋，这瞎话啊都圆不上来了。 你忙，你忙， 忙，特别忙。 你老 忙什么呢？怎么个忙法啊？ 我能说得上来？ 怎么跟白忙一样？ 跟什么没忙一样？ 白忙一样啊？ 哦，白忙那叫。不叫白忙 啊， 天天这个碎事儿特别多。 嗯， 电视台录像啊， 有 吗？你得组稿啊， 有吗？ 你得请嘉宾呢、啊， 有吗？ 你得半夜剪片子呀、啊， 有吗？ 你得排练呢、啊， 信吗？ 哎，你这是干嘛？你给我捣乱呢、啊，这是啊？最起码比你那可信。你说你忙什么？ 那你忙什么？ 说不上来吧？说不上来就是没有。 哎，他说没有。 我忙着享受我快乐的人生呢， 这就是不忙。 不就玩吗？ 哎， 怎了？ 但玩也有忙的时候，打手里的那个游戏又没停过。哎呀，他女朋友老说忙忙忙，就知道忙。你的忙就是一个漂亮的借口。 不，因为这个忙啊， 敷衍。 哎，可以推挡一切事情。 嗯， 对吧？你说我正忙呢，谁还好意思跟你说话？ 是的， 有什么事儿也得带出来说。 有的时候忙就是一个借口，他也分事儿分人，跟这人他就不那么忙了。比如说， 啊、 提供1亿的生意。 哎，好，把那边事儿都推了。我这边还有点忙的事儿啊，你们先歇会儿。 盒饭呀、啊，约嘉宾呀、啊，什么晚景、啊？ 哎，不说我的， 也敢跟主任吹胡子瞪眼了。 嗯， 饭盒也扣主任那桌上了。 那是撒了。 您找我？您不知道我现在忙什么的吧？ 嘿，我趁1亿。 可是 主任说这两天你也不用上班了，在家好好跑跑这1亿的生意吧。 你呢？赶紧把扣在主任办公桌上那盒呢捡起来，把饭呢汤呢都扫扫，灰溜溜的当着主任面把那饭都吃了。 不糟践东西，跟主任说我这1亿到位，我再忙去。 对对，明儿那个盒饭那活您还给我。 剪片那活呢，我也别落下。约嘉宾这事儿呢， 我 也先干着。 对，跟洋洋也是，等那1亿要来了，哎呦，洋洋这 排一堆洋洋。 脾气真不好，这洋洋啊，净拿我撒法子了。 哎， 我换牛牛， 换着玩。 这是换着玩的东西吗？ 那时候你品性不知道怎么回事暴露了。 去你的吧，别瞎说，我的品性还是好的。 反正不端了，开始。 就说盒饭呀，您已经不端了，你知道吧？ 那品性呢？ 品性还行。品相还行， 完了这姑娘找忙着忙着吧， 这 其实是跟那个姑娘买那个糖葫芦呢，跟那姑娘没两 天，这姑娘比那姑娘省钱，这姑娘吃糖葫芦就行。 哎，那没两天，哎呀，你找我吃糖葫芦，不忙着呢忙着呢，其实是跟下一个这 KTV 呢。 哎，这比那上档次了 ，KTV 那几个呢一找你忙着忙着忙着，跟那个在游轮上呢， 又提高了。 那游轮那过两天找你 忙着忙着 忙 着，忙 着在这个 海里呢， 掉下去了。怎么没人捞我呀、 啊？没有戏海，踏浪。 哪吒，我说闹海， 踏浪、啊， 还戏海去了。 戏浪，踏浪。 哎，这又提高了啊！ 对，最后说了句实话，忙是借口，不爱你们是理由。 我以为1亿还没到位呢。 但是1亿确实如大雷所预言的，没有到位。 那我这账怎么办啊？ 找洋洋去，洋洋。愿意打我吗？愿意骂我吗？没，俩人都。 我来贡献。 又过期考验。考验一下你对洋洋的真心，对吧？你是不是说不论贫贱疾病， 怎么全是倒霉事儿？ 还有对症的好事儿呢？健康都没提。 对你又愿意忍我吗？ 忍我， 洋洋这会儿可忍不了喽。洋洋那姑娘，